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142集，大有蹊跷。根据先前的经历，唐范本以为那下面很可能又是暗道或暗室之类的地方，但事实证明他猜错了。那下面实则只有五尺见方的格子，只怕连躺下一个成年男子都不大够。不过这样一个暗格没法藏人，但若是用来放东西则可以放上不少。摇曳的烛光之下，里头整整齐齐填放着银锭，成色漂亮，呈现出一片令人炫目的银色。唐范伸手拿了一个，放在手里沉甸甸的，这样上好的银锭只怕只有官府才能铸造得出来。但是银锭上也没有任何标记，可见不是出自官铸。所有人骤然看见这么一大堆银子，一时之间都没了声音。范知府更是失声道： 他林逢源不过是六品通判，祖上又非经商，哪来这么多银两啊？ 大家都望向管家，似乎想让他给出一个解释。但管家也是愣住了，连连摆手： 小的什么都不知道。 林家虽然家境尚可，但所用家具与一般殷实人家差不多，都是普通的梨木、松木、柏木，不曾用那些个紫檀木、黄花梨木，更没有什么珍贵字画、古董珍玩。但若将这些银两拿出来，别说紫檀木了，估计要买金丝楠木也是绰绰有余的。由此可见，林家人还真有可能不知道林逢源私藏了这么多钱财。那边管家似乎怕众人不信，还在结结巴巴地解释： 老爷从来不让我们进这间房，林太太都不知道。 范知府等人都觉得今晚着实有些离奇，原本七夕佳节人人欢喜的日子，却忽然出了林逢源的事情。堂堂朝廷命官被人杀害，还是在自己的辖地被杀害。紧接着沈坤修在唐范的逼问下，终于默认了自己对科举案早就知情，现在林家又被找出这么一大堆银子来，任谁遇上这样的案子只怕都要先头疼上几分。范知府心想，若是现在让他来断案，他也只能想到一个沈坤修了。但从唐范的表现来看，他似乎又不认为林逢源父子的死与沈坤修有关。 大人，您看这…… 范知府见唐范一直不出声，忍不住询问，却被旁边那个高大的丫鬟冷冷瞪了一眼，后半句登时就噎在喉咙里，不上不下，脸色憋得难受。 什么时候连个小丫鬟都敢爬到本官头上了？ 但是对方那一记冷眼的威慑力实在有些大，堂堂知府愣是被瞪出一身冷汗，所以他心里骂归骂，也没敢再开口打扰。唐范头也不抬，自然也没注意到这个小插曲。他仔细查看一番，把手头那块银锭也放回原位，对范知府道：将这些银子找个箱子装起来，运回知府衙门。 大人，这些既然是我们家老爷留下来的，也应该是林家的财物才对啊。 唐范起身拍掉手上的灰尘：你们家这些银两连个关注的标记也没有，来源自然也是正当不到哪里去。你家老爷为了这些东西把命也送掉了，你还想留着 再出人命不成？ 小的不知大人何意啊。 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陆灵犀忍不住插嘴。 现在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你家老爷定是私底下与人勾结，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勾当，结果分赃不均，生了嫌隙，对方便索性将你家二少爷抓走了，威逼你家老爷去城隍庙，趁机把人给杀了，这些银两必然也都是赃物。 说吧，他扭头朝唐范一笑。 唐大哥，我说的可对？ 唐范微微颔首。多半是这样，不过你还少说了一点，林真的死应该也与此有关。众人一听都很讶异，吉明忍不住提出疑问。 不对吧，若林真的死与此有关，他又怎会是上吊自杀，而且正好发生在院士作弊之后？ 院士作弊一事暂且不提，待会儿我还要请沈学台示意，现在先说林家的事情。林真的尸身方才我已经亲自去检查过，他并非自缢，而是另有死因。若从林风源的事情来看，他极有可能也是被谋杀而死的。本官很奇怪，当时林真下葬之前，尸身必然要先经过官府仵作验定无误的，为何还会出现他杀假作自缢的情况？范知府冷不防被诘问，结结巴巴。 林真死尸就悬吊在横梁上，当时许多人都亲眼瞧见他，林风源又过来大闹，急着将尸体要回去，是以。 唐范也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与他多做纠缠。上回我来林家拜访的时候，你们也在，当时你们可在林凤元身上发现什么端倪？范知府生怕又被唐范挑毛病，赶紧绞尽脑汁的回想。 林凤元消瘦的厉害，又很紧张，不想留我们久坐。 他仿佛不与我们久坐，一口咬定是沈学台逼死妻子，大人要帮他查明真相，他反倒不愿意，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父亲，实在太反常了。 对，现在想来，他的消瘦憔悴并非因为长子的死，而是次子的失踪。对方杀死林真，又以次子的性命相要挟，林风源自然非但不敢说出真相，反而要千方百计为其遮掩，甚至将林真的死推到沈学泰头上，为的就是生怕别人知道，届时若对方恼羞成怒，他死了一个儿子不止，还要再死一个。但他又不甘心被对方玩弄于股掌之间，所以言语之间难免露出破绽，那幅画上必然隐藏着关键之处，只可惜我们发现了，对方肯定也有所察觉，所以这才杀了林风源灭口。说到这里，唐范与随州的视线对上，两人瞬间想到的都是同一件事。林逢源的死很可能与白莲教有关。通判的职责很杂，作为知府辅佐，所谓掌交易进监非，粮运水利基本都可以管。几年前黄景龙虐囚案事发时，锦衣卫曾在吉安大肆搜捕，抓了一批人，但白莲教根基未去，依旧可以暗中与官员勾结合作，继续自己的谋反大计。不过他们的合作对象也不是随随便便谁都可以的，范知府胆小怕事，估计也入不了白莲教的眼。林风源身居通判之职，许多事情都要经他之手，顶头上司又是个不大管事的，自然再方便不过。先前随州就曾提过，他们从白莲教三龙头口中得到消息，据说白莲教在吉安境内私自开矿铸钱，而现在林家又发现了这些来历不明的银锭，成色既新且毫无铸印，两相结合不难揣测出其中的关联。但是 就算林家与白莲教勾结，也没法解释先前唐范遇刺与那几个贫眷官惨遭横死的事情。而且整个吉安府上下有头有脸的人，难道就一个林逢源与之勾结吗？只怕也未必。所以事情发展到此处，依旧有许多未解之谜。这些谜团一日未能揭开，事情就不能算圆满解决。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沈坤修应该与白莲教和林家父子的死关系不大。因为一来学政这个官职对白莲教而言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二来他的性格也不可能跟白莲教合作，只因有个不省心的儿子这才被牵扯其中。想及此，汤范长长吁了口气。借着科举案浑水摸鱼，白莲教的算盘不可谓不精。范知府找人将那些银子装箱拉走，其他人则回到林家前厅。乔氏正坐在那里喝茶吃点心，见他们回来，拍拍手上的点心屑起身。 你们回来了。 唐范见状忍不住嘴角一抽，林逢源的尸身可还躺在那儿呢，方才去挖坟发尸的时候萧武掩鼻退避三尺，现在胆子却大到对着尸体还能吃得下东西了。似乎看出他的想法，乔氏朝唐范眨了眨眼，好像在说这里又不是在坟地，氛围不一样，心情当然也就不一样了。没等唐范领会他的意思，眼前视线就被人挡了一下，他抬头看去，却是丫鬟小周朝自己露出妩媚娇羞的笑容。唐范无奈，好巧不巧，跟在唐范后面进来的范知府等人都瞧见了这个笑容，大家先是齐齐一抖，顿时觉得满头冰水倾注而下，简直比吃冰镇西瓜还要消暑。范知府从前曾听说色目女人如何有风情，只可惜身上体味略重，美中不足，当时还挺遗憾的，心想要是能尝一尝异域风味，就算体味重也可以忍忍，但是现在一看，还是算了吧，这等艳福也只有唐大人才消受得起啊。唐范不知范知府心中所想，他先命人将林逢源的尸身带回官府，而后将目光落在沈坤修身上。沈学台，事已至此，林真之死虽与你无关，但院士作弊你却绝对脱不了干系，更不必说知法犯法包庇令公子了。你若愿意趁早坦白，我尚且可以为你转还一二，若是等到我将令公子找来让他自己说，就不会是如今这般客气了。 你要我说什么？那五个贫眷官的死与我无关，更与沈思无关。 唐范见他事到如今还总想着推卸责任，不由有点火起。我之前就说过，纵然与你无关，你也肯定知道内情。别的不说，那个在清风楼卖考题的太平道人不就是你儿子吗？沈坤修果然微微一震，他若肯痛快招认，唐范原还想着给他留几分面子，但对方不见棺材不掉泪，唐范觉得自己也用不着跟他客气了。沈坤修还未说话，反倒是范知府好奇问： 大人，您怎么知道这太平道人就是沈思呢？ 太平者，长安也。长安者，西安府之古称。沈家祖籍西安，不正好就对上了吗？范知府啊了一声，他倒未曾从这个角度去想过。可是这样一来，倒也是说得通的。有个当学政的爹，本该与有荣焉。可惜啊，沈学台从不收受贿赂， 沈大公子又喜欢花天酒地，流连青楼，日常开销远远不够，难免要打起歪脑筋。相比起跟评卷官勾结，沈公子肯定更喜欢直接贩卖考题。只可惜沈学台两袖清风，从不做这种有辱斯文的事情，估计沈思义提出来就已经被沈学台骂得狗血淋头了。所以他不得已又想了一个赚钱的法子，那就是与评卷官勾结。沈坤修面露难堪之色，因为唐范还真就说中了大部分的事实。沈思私底下与评卷官接触的事情，沈坤修是不知道的。沈大公子也不算蠢到家，还知道打蛇打七寸，要拿捏对方的弱点下手。他打听到白鹿洲书院的山长一职将会出缺，那些评卷官都有意角逐，就利用这一点假冒老爹之名威逼利诱，使得那些评卷官与自己合作，又以太平道人的身份在清风楼兜售消息。以唐范的能力能够猜到这些也算是很厉害了。但接下来沈坤修所说的话却令所有人都大感意外。 我的逆子胸无点墨，做事不经脑子，这件事从头到尾全因他被人给利用了。 沈大公子虽然不学无术，却好在有个好老爹。沈坤修望子成龙，不仅每到一处就把沈思带上，而且自己公务繁忙的时候还会让他进入当地出名的书院学习，为的就是希望儿子能够耳濡目染，洗心革面。沈思在去白鹿洲书院之前已经把南昌府那边稍微有名一点的书院都上遍了，人家实在消受不了这样的学生，沈学台呢也没脸让自己儿子继续待下去，就将他带到白鹿洲书院来，希望沈思离了那帮狐朋狗党之后就静下心好好读书做学问。不过他注定是要失望的，因为沈思在白鹿洲书院期间非但没有洗心革面，反倒结识了徐穗这样的纨绔子弟，大家臭味相投，立马就打得火热，跟上辈子失散的亲兄弟似的。上过学的人都知道，不管古今中外，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同一个地方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分成几拨人，大家泾渭分明，成日互相看不顺眼。以徐穗为首的几名富家子弟就瞧林真很不顺眼，觉得他明明也是官宦人家出身，却非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好像自己多清高似的。当然了，林真也瞧不上徐穗，所以大家平日里相看两相厌，井水不犯河水。若是寻常的商贾子弟，心里想想也就罢了，无论如何也不敢找林真的茬，毕竟林真父亲林逢源也是吉安通判，这个官职放在南昌府可能不够看，但在吉安府就是地头蛇了。但徐穗可不是寻常的商贾子弟，他老爹徐斌的前靠山虽然倒了，却很快又攀上了当朝首府这棵大树。万党这个名头说出来能吓死人，徐穗当然不会畏惧林真这个六品通判的儿子，便成日想着法子跟林真过不去。沈思来了之后，徐穗可算是找到同道了。好巧不巧，沈思从其父口中得知沈林两家的恩怨，对林真更是怎么看都不顺眼。徐穗一说，两人一拍即合，成天想着法子捉弄林真。林真也不甘示弱，两边很快势如水火。就在院试前夕，林真和徐穗发生口角，最后演变成打群架。因为林真平日在书院先生面前表现得不错，又在师长面前先告了状，所以最后反倒是徐穗和沈思受了些惩戒，林真则安然无事。此事之后， 徐沈二人愤愤不平，怀恨在心，一直在伺机报复。碰巧院事将至，徐穗和沈思就不用说了，如果没有文曲星附身，这两人铁定是考不上的。但林真不一样，他平日里功课还不错，取得生源功名理应没有什么悬念，区别只在于名次而已。有鉴于此，徐穗就想出一个缺德主意，准备让林真在院士中栽个大跟头。